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要问什么解心宽，文艺广播旁耳边， 13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小院七十 二变， 往来房 有你有我白灯塔， 街坊 七十二变， 没我王大磊。 脚底加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酒吧里，大磊、加宝，你们会洗被子吗？ 哎呦，小孩你被子有什么会洗？我告诉你说，特别简单。拿种一种叫洗衣机的东西来，被往里扔啊，洗完了捞出来一辆。 你是把棉被整个都扔进去吗？ 几孔被那不是棉的了， 蚕丝被、 那几孔被你给扔进去 啊， 在里边转 啊。 你看他这不太讲究， 蚕丝被扔进去在里边转。 有那个洗衣机现在能洗这个没问题，什么丝绸都能洗。 羽绒被扔进去往里转 啊， 羊毛被扔进去往里转， 能洗羊毛，能洗这个羽绒。 他们家没有这么多种类的被。 行啊，你王大磊， 这有什么行不行、 都盖上蚕丝被了。 哎呀，这生活太惨了。 小花，我听这意思跟我穿上军旅衣似的了。 真是小看你啊。 不是， 你羊毛被也有。 羊毛毯我有。羊毛被干嘛？小花， 不是 可以啊。 你说这东西贵重吗？你说的仿佛我这身上穿着金缕玉衣埋起来似的。 我为你感到骄傲啊。 不是，但是对于你来说盖蚕丝确实很奢侈。 怎么奢侈？ 蚕丝被啊， 蚕呐，吐丝。 我养过你。 你我 画茧呢知道吗？ 我感觉他这被窝里边是一生物，里边全是蚕着土。 完了，就这么点小丝儿，一点点织给你织出一大被窝。完了，你扔在洗衣机里转去了。 对，就容易。 废话，该洗出来洗啊。 但是蚕丝被到洗衣机里真容易抽丝，真容易抽丝。 你买好洗衣机。 你知道蚕丝被上面一般标签写什么吗？ 写什么呀？ 不可水洗，不可干洗。 你听， 不能水洗，不能干洗，你知道我那这怎么办？ 晾。 我蚕丝被人家都是用几年以后丝板结了扔了。 哎，你听听， 换新的。 对呀、这蚕丝被 这都不会过日子， 有钱人才盖蚕丝被呢。 他一直在这个洗衣机里边卷，而都没有蚕丝了，就外边一被面。 是不是蚕丝都已经洗化了吧？ 洗化了， 我头回听说能洗化了。 不是拔丝棉被吗？ 拔丝棉被，你这是什么？ 晚上吃拔丝棉被， 这太黏了，这被子。 不是蚕丝被这个标签主要看乐了，不可水洗，不可干洗。那你让我怎么洗呢？ 这是， 其实我是质疑啊。 假洗。 所以我一听说你盖蚕丝被，我很是仰慕。 这还不仰慕呢？ 不可水洗，不可干洗的这种两难的局面下，你还盖了蚕丝被。 其实啊，现在 老英雄。 这就是老英雄、 我没听说老英雄得干蚕丝被。 你要说大地主盖蚕丝被我都信，老英雄 尊敬你啊，尊敬 老英雄都要使宝刀宝剑， 咋心里佩服你啊， 对， 不可水洗不可干洗，让你给盖了， 盖世英雄。 对呀、啊，盖世英雄嘛， 我还盖世无双。 哎，盖世无双嘛。 王小花，这一床蚕丝被你至于不至于啊？ 他这标签我是好奇，我不知道怎么弄，你说说。 就愣洗呗， 让老英雄解释一下。 愣洗愣盖， 我有些东西不能都听他的 啊， 他说什么不能都是什么。 不可水洗，不可干洗，就给他水洗了。 这日子还得过，听自己的 啊。 我买这蚕丝被是不是归我了？ 哎、 也不包退不包换了吧？ 对他那意思怎么折腾都成。你这 我与其这盖脏了扔了，我就不如洗洗还能用。 扔了太可惜了。 对呀、 啊，那小蚕， 小蚕 吐多长时间才能吐出一被花？ 可这一蚕吐啊， 好吧，这 您 累死他也吐不出一被花来呀、 啊。没多少天。你当呢？ 我当什么？我当 他说这个也是真蚕丝被，你知道吧？ 有没有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被蚕丝已经裹上了？ 哎呀，木乃伊！ 小花，蚕丝都看多了吧？ 对，我就说你这么洗，是不是该把蚕丝给洗散了呀？ 得晒被子， 就是像棉被一样，得晒一晒。 那正常，那正常，经常的， 是不是？ 哎，你说这好被子是不是要招人呢？ 小花， 我头一听说被子招人呢。 那你那意思，见着他那蚕丝被都想盖两天？ 哎呦，我这一被我全国人盖。 你看这被，我就想钻被窝。 没听说，困不困？看着被我就想钻，什么人呢？这都是。 那我今天看一新闻，说一男的惦记被子。 惦记被子， 他是惦记谁一辈子？就是心里喜欢谁 啊？ 惦记谁一辈子？ 惦记一个被子？ 不是不是，他是连偷了邻居六床被子。 哎呦， 那是他们家有人发药子。觉得老一床不够用的。 哎呀，算了算了，咱们呀看看这个社会新闻吧。咱们最爱的节目开始了，社会现场，现场现场现场现场。今天我们的新闻呢非常有意思，一男子连偷邻居六床棉被，只因什么呢？咱们往下看看。根据监控，您看。这个小偷正在邻居家偷被子，一户又一户又一户， 这监控还有人数着， 户户户，一连偷了小区住户六床被子。 这小区都把被窝晾外头啊， 邻居们丢被子当然不干了，谁也不是那个好被窝白来的呀。 我以为谁家都不是好脾气似的。 谁也不是被窝大风吹来的呀。 哎， 大风能吹来被窝？ 天哪，这得多大风啊！ 天上也不能掉被窝呀，对吧？ 对，天上掉被窝，好家伙， 蒙头盖顶。 天哪，出门也不能捡被窝呀，对吧？所以谁家丢被窝都不乐意，晚上冷啊， 就一床。 于是邻居们就把这个偷被窝的给告了。 哎呀， 可是我就纳闷，这小区偷尿炕了，集体晾被窝， 天好啊。 天好， 艳阳高照，邻居们都开始晒被窝了。 是的，关键偷被窝还能偷二手的被窝， 奇怪吧？ 嗯， 根据监控啊，我们的民警很快的将嫌疑人孙某抓获了。一审一问，孙某交代：“ 我懒，我也不想洗，我也不想花钱买，我偷了用脏了，到时候就直接扔了呗。” 还被子，还被子！ 嚯， 我也。 被这冷油情了， 我也没想到这户居民这么大反应， 还我一辈子， 一辈子，你把那一辈子怎么了？说， 我要知道这个， 你还有什么刑事案件没交代？你快说。 不是，我就偷被窝了， 一辈子。 你还有一辈子， 这个人妇女喊出来的，你还有什么重刑重犯？快点，老实交代。 不就是一辈子吗？还有什么重刑？ 那叫犯罪事实。什么叫重刑重犯？ 我们的意思是，你要不老实交代的话，就判重刑。 那不归你，归检察院。 哦，行行，队长。这个事儿真是让人觉得可笑啊！偷人被子就为了懒得洗，洗个被子是这么难的事儿吗？今天呢，我们请来几位家庭事务专家，给大家介绍一下洗被子。 大家好，大家好， 哎，好， 我是专业洗被子专家。 啊、 看您看洗什么被子，洗被子的方法。 您是干洗店的对吗？ 啊，不不不，我是洗被中心的啊， 洗被中心， 搓被中心的吧？您是洗浴中心的吧？ 去，那是三个地方啊。 我们观众也反映了，说蚕丝被最难伺候，不能水洗，不能干洗，那到底怎么洗呢？ 说太好了， 您 说的太好了。 对， 这个蚕丝被大家都知道 哦， 这个蚕丝被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不好洗。建议到我们有理有面洗被中心啊， 有理有面洗被中心。 对对对对对，保证给您洗完了也有理也有面。 我听着像蒸馒头的。 我现场观众有举手的，咱们来听他的问题。 您说 你好， 您说您好， 专家好 啊，你很年轻啊。 我就是想问一个技术的细节 啊。哪个细节？ 就是您觉得我把我的被子一直这么大哈，这么大两米乘两米，抱被子抱到您的那个有里有面洗被中心 啊，您也可以寄过来。 这个过程我尴尬不？ 您要是有车搁车里就不尴尬，您要是这么着走大街上马路当这跑过来就有点尴尬。 我没有车，我只能坐公交。 您看您听我的，您呢借一个大塑料袋子，把被窝呢往里这么一装，口这么一扎，往肩膀头子上一扛，哎，您就多花2块钱给他买张票，就到我这儿来了。 刚才这观众提的对啊， 他说的是物流问题， 不是，是那你们作为洗被中心是不是管拿来呀、啊？你们得到现场啊。 我们不管拿来， 对，你们难道不提取吗？ 你现场收货呀、啊？ 我们是整存整取，我们绝不单独提取。 那你能不能到家里来洗？ 说那是钟点工，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业务的拓宽。也许有里有面，有定时定量定点的上门服务啊。 哦， 这怎么上喂食来了？ 如果没有其他问题，那我就回答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专家。大家好，我也是洗被中心的。 这是我们洗被中心女部的负责人。 哦，有手牌吗？ 太太，您得先寄存。 哦，是吗？ 对，有包吗？ 怎么我听着还是想进去就要搓呀？ 一体的，我也在洗被方面有很丰富的经验。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哎呀，我这问题特别简单，我就是觉得这被子，你说这怎么洗呀、啊？ 这个，我觉得您为什么老锁定在被子上呢？ 你们是洗被中心，你不 是 洗被吗？ 怎么洗？我们是有独家秘方的。 有被套啊！ 啊？ 有被套啊！ 别嚷，我听见了。我听见了，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这样你就不用洗被，光洗被套就行了。 被套脱下来翻过来、哦、把被套的里面往外翻 啊、哦、 因为呀日常生活的杂物容易积压在角角落落，这个时候呢咱们桶里呢烧好开水。 烧开水？ 烧开水您不会啊？这咕嘟咕嘟冒泡。 怎么还烧开水呢？ 倒上洗衣粉啊、 嗯、 然后呢让水与洗衣粉浸泡5分钟之后啊、嗯、就把这个被套啊放入洗衣盆里。 你就说要泡盆里不就完了吗？ 这个时候关键的地方就到了、 嗯、对，我们就主要听关键的 重点啊。 啊，对，重点。 拿出大棒子。 大棒子？你先等会儿，专家，这大棒子是什么玩意儿？ 是洗衣必备的工具。 是要把蘸好洗衣水的这个被套啊 啊， 啪啪啪啪啪对打 对打。 你看我们这个但凡没有多年经验也学得不了这么像。 是，这象征词都出来了， 每个角落都要搓到打到，哎，起得差不多还要拿脚踩。 哎呀，我是专家， 踩的泡沫都没有了。最后呢来两个大汗用手一拧干。 关键是这两个大汗， 哎，对， 你们家里一般不配备。 专家，我好像感觉农村过去洗衣服就是拿这大棒子打。 哎呦，不一样不一样，他不配备两个大汗。 好嘛，我洗个被子还得请俩大汗。哎呀， 而且你也不会啪啪啪啪啪的打。 对，我们这个洗被中心是一个传统行业 啊，这太传统了。和这洗被子跟我没关系。 现在正在申请啊，非物质的文化的这个， 当然也没批下来 啊。对，您这批不下来，你这个洗被子你要这干嘛呀？ 要不说过去您知道吗？在80年代再靠前一些，没有洗衣机的时候， 对， 洗被子那真是一个极其沉重的体力活。 对对对、 啊、过去他们倒是也还行，都能洗干净啊。 那也不容易，全家老少齐上阵。 好，这一家子一块儿拿着大棒打是吧？ 啪啪啪啪啪啪。 嚯，合着你们这洗被子公司还有历史。 我都说了我们是个传统行业、 啊、太传统了。 那时候再往前一点，我的年轻的时候啊 啊， 我们踩着水车。 当然了，那是耕种，就不是洗被子。 是吗？唱号子吗？ 水车主要是车水浇田用， 还唱那个水车的那个民歌 啊啊， 踩进水车又一程。 行了， 你没听过吧？ 我是没听过，我是太老了。这个 妇女同志呢，就可以拿着大棒子啪啪啪啪啪的 就洗被套 打被窝 啊。 下游就稻田。 我这没有劳动的事儿啊，我就是问洗被子哪那么多。 今天的回答就到此结束了。 就完了。我说哎，我说这一个问题我都没回答上来啊。 怎么没有回答？蚕丝被不可水洗，不可干洗， 好 的要棒打。 再有问题请致电我们的服务热线。 我多余找你们。 刚才我们收听到的是社会现场，两位专家给大家解释了一下蚕丝被等被窝的洗浴洗涤方式啊。 专家都朝着出来的。 好，下面呢咱们继续社会现场，关注这么一条。妈妈按照朋友圈的食谱天天做防癌菜，哎，孩子吃起来可真是有点烦心了，到底怎么回事呢？咱们也看看现场。妈， 嗯，怎么了？ 这是骂呀。 你的天津话越来越重了，这是骂，这是什么东西是吗？这是今天咱家的饭，你不认识吗？喘这么粗气干嘛？是 上苍啊， 我跟你说啊，你不要信这些东西啊，什么上苍啊大地的， 您也别瞎信，这什么呀这？ 哎呦，这得信，孩子你不懂，这叫健康食谱，你得注意这个保养。 你怎么管我哥呀？ 妈， 哥，你哥他也不天天回来吃。咱们的今天防癌食谱第一天啊， 防癌， 对，就是抗癌呀、啊。当然了，你这岁数也一天比一天大了，癌向你就袭来了，知道吧？ 妈，你怎么了？ 我怎么了？ 你可得告诉我们呀！ 我没怎么呀，我是跟那个街坊四邻打听了，我看那电视里养生的说了，哎呦，现在这癌可多了。 别那么危言耸听嘛啊！这个早治疗早防御嘛。 对呀、啊，我就是这原则，我现在就早防御，先早防御，然后再早治疗。你看，食补就比药补强。你看我今天做这菜就特别好，叫大蒜红薯烧土豆。 那就这么着，哥，你呢好久不回家了 啊， 你陪陪妈，我呢出去就办点事儿。 这 干嘛？ 好不容易全家吃回团圆饭，你办什么事儿？吃完再走。 哎呦，有我哥呢，他是男孩。 我是男孩怎么了？ 妈不糊涂，我知道他是男孩，你是闺女。 对啊，您。 你看我今儿做你爱吃的，有好多的菜啊、 哦、对， 看见这个了吗？海带南瓜汤， 哎，这是你爱吃的。 哎，黄瓜炒鸡蛋，这还行吧？ 这也是你爱吃的。 哎， 肉呢吗？ 什么东西？ 肉。 咱们今后就跟肉断绝了。 苍天哪， 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你吃那个肉得癌。 妈， 嗯， 我们现在正在长身体。 那长身体重要还是抗癌重要啊？ 我这不是长肉吗？长肉得吃。 你比我大 啊？比你大怎么了？ 你先吃，这还没明白吗？ 你这是为难我呀？ 这一般人我还不给他做呢，都是好东西。 妈， 您多吃。 您先吃。 哎、这哪个爱吃多您家红薯。 别来这套， 来， 行， 妈张嘴， 我吃你不吃就行了。 都吃都吃。 甭废话，咱一块儿来。我告诉你说，别看这不好吃，但是能长命百岁。 不是妈，你这天天做这个，谁受得了啊？哪家人天天这么吃啊？ 哎呦， 这个癌，这个它这个成因很复杂，也不是光是吃的上面才致使它。 但是。 啊， 吃能起到大部分的作用。你看妈做这个菜，天天是不是换花样？这一连续一周给你们变着花样的抗癌。 哎呀，你们变着花样，红薯135吃，土豆246吃，大蒜。 哎，周末红薯土豆炖大蒜呢。 妈，您知道、哎、我们出门现在呀没有人色儿，人家说了吃油啊，有这个红润， 对，得吸收一点这个蛋白质啊，还有这个什么 油蛋白、 肉纤维啊， 炒鸡蛋啦，炒鸡蛋啦，纤维啊。 您 不管你们热量不热量， 不是 健康第一位。 妈，你看我哥刚谈一女朋友，快结婚了。 好啊， 你看 让他来咱们家吃饭。 不， 带家来。 我现在正跟他想分手的事儿呢。 妈给他做好吃的。 哥，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干嘛跟他分手呢？ 不是，我怕带回来吃饭。 你把他带回来，妈给他做那个复吸的。 妈， 复新的。 我们点外卖就 复新的产品。 不要复新，不要复新。 我哥快结婚了，考虑到他要结婚，你是不是给我来点肉？ 跟你有什么关系？ 他结婚你吃肉。 对， 不是一块儿都吃点肉嘛，对吧？有点力气，有点力气搞婚礼啊。 正经的 孩子 啊， 你不明白， 嗯， 妈这是为了谁呀、啊？还不是为了你们， 那太好了， 是是是 啊、嗯！为了你们今后能够多活两天，享受点人间的幸福。 不是， 妈还能有多少天呢？啊， 嗯，多着呢，多着呢， 多着。 只要妈在一天，妈就保你们一天健康。 我的天哪， 是不是？ 您就、 啊、那专家多少都说了，这有好处，没有坏处啊！ 是是， 来来，赶紧吃。别别， 哥说了，赶紧吃， 你先来， 哥，我给哥加位，哥 好、哦，你再来一大碗，来，你来一大碗。 来，我给哥哥，哥哥， 我妈来给你炒去。 哥哥大，哥哥。 别别别，慢讲慢讲， 你们这下蛋的，哥哥大，哥哥大的。 哥哥，男的得多吃啊！ 不不不，女的 这红薯给闺女啦，红薯，你别往那儿送啊，我记着呢。 土豆你的，土豆你的。 妈，你知道你。 妈吃蒜，妈吃蒜。 对对，妈你吃这。 妈不吃蒜。 红薯。 妈刚才在外边吃炸糕了。 哎呦，他在外边吃炸糕，他给我们吃蒜。 妈，你可不行啊！炸糕炸东西，你知道吗？ 对， 烧烤炸 多少 没事，妈都这样就豁出去了，主要为了你们健康。 妈去哪儿我去哪儿。 妈，我跟着你走。 妈吃炸糕，我也吃炸糕。 对，我闻味儿就行。 女儿嘛，是父母的小棉袄。 不，我也不是，我也不是捡的，我也是亲的呀。没有这样孝敬，不行。 你快把红薯吃了，快孝敬孝敬。 我昨天我就吃一天了，别的。 我告诉你们说啊。你们现在不学习，今后对你们都不好。 妈，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要说的对，这个大蒜就给了搁置。 刚吃完黄瓜， 你说说我听听。 是妈说了，抗癌食谱里面呢，我们要吃多含维生素、膳食纤维的那些蔬菜，或者是谷物类，还有菌菇类也是很好的素材。那个这些食材里面呢，含有很多微量元素。妈通过动物实验， 怎么通过动物实验？ 当然了， 就是妈通过这个动物实验的这个结果确认了。确实在动物身上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呢妈决定在你身上也试试。 啊， 大蒜归你。 喂，别，他比我了解。 刚才我们的现场中啊，兄妹俩确实遇到了一件烦心事儿。他的母亲热衷于朋友圈的抗癌食谱，天天张罗着给他们啊按照食谱安排进行早中午的三餐，让兄妹俩忍不住诉苦，说半个月以来自己没见过一点荤腥，搞得自己跟出离了凡尘一样。可是咱们说这俗人嘛，爱吃点自己爱吃的东西啊，奶蛋肉酱，天天这么清汤挂水的，确实是难以承受。这位母亲还将抗癌食谱科学打引号的科学啊划分出了标号，什么01是茶，抗癌分97.8，开水抗癌分99，红薯大豆大蒜抗癌分93，并且在每一种食物的后面详细介绍他们各自能抗癌的原因，比如说秋葵富含锌等等的微量元素，能增强人体防癌抗癌功能。总之，兄妹俩的母亲迷信一些蔬菜或者食物能够抗癌，进而强制家人跟他一起让那些所谓的抗癌食谱牵着鼻子走。就这件事儿，我们也采访了一些专家，咱们请专家聊聊抗癌食谱到底有没有用。 大家好，我是抗癌中心的抗癌专家。 您是南部的专家吗？ 啊，我是南边那部的。 哎，您说说这有一定的科学性吗？ 是这样，看似有一定科学性，但是实际上没有被科学证实啊，这都是一些流传呢。而且啊，还时不时的换一种什么形式的说法，每天大行其道。我们研究发现呢，凡是有这种所谓抗癌或者其他方面的流传呢，其背后都隐藏着某种经济利益的成分。回答完毕，谢谢大家。 这专家太简单明了了，是个经济学的专家。 大家好，我是健康中心女部的专家。 女部专家，我们也想问一问这个抗癌啊到底是怎么抗癌。 我们说啊，平常人们吃进去的食物当中微量的元素的含量呢其实是微乎其微的啊。那么再加上癌的并发原因非常的复杂，您比如说遗传、生活环境、心理状态、生理变化都是重要的因素，所以说单以吃这种食材就想预防癌症可以说基本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就奉劝啊，像这个母亲一样的这些朋友，不要再被朋友圈流传的伪科学忽悠了。而那些真正以消费保健品特殊目的的这些利益人群，应该就此打住。好，回答完毕。 好，这男女专家啊，确实是男女部的，口风是一个单位的。 最后，社会现场提醒大家，您让女儿防癌，女儿可能先防您。当然了。咱们说健康饮食、规律作息，这一定对您的身体大有好处，总比一年四季只吃四样菜强多了吧？ 怎么又是红薯？ 快乐大街，快乐事儿，上半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王磊，相声新秀严家宝，感谢您的收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Yeah.

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墙，小花小猪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车上家里院 朱大雷， 嗯，要开始啊，开会啊， 邀请你们到这儿玩儿。 好好好， 你等会儿，这是给咱开除了， 没听出来啊？ 你听着，邀请你不是这儿的人才是邀请的。你回家，你爸不邀请你吗？ 以后常来啊。 咱们改客人了。 对呀、 啊，来的时候带朋友什么的都没问题啊，都这么熟了。 买卖倒出去了，买卖就没了。 先别掉眼泪，你看他嬉皮笑脸的，不定什么主意呢。来听听， 有他股份。 不行不行，这个，因为，你们来了以后呢，我觉得你们会释放一些东西。 这个习惯啊，就是这自然产生的气体，这我们控制不住。但是呢，我不会在屋里边，我不跟王大磊似的。 我怎么了？ 他上下释放，隔夜的烟茶， 没熟的黄豆。 哎呦， 这个玩笑话，你没听出来吗？ 你们这绝对不是善意。 网上说芝加哥大学研究了，家里来客一小时，释放3800万细菌细胞。那么这些细胞呢，别说还挺有好处，因为咱们的环境啊太单一了。比如说我一个人在这儿，我身体的环境太单一。你来了，你带3800万个细菌；小猪来了，4000万个细菌。 哎，我比王大磊脏是吗？ 也不脏不了多少， 那多好几百万呢。 你别灰心， 下回媳妇用那脏，我能问问你，你带了多少吗？ 我 啊？ 哎，怎么了？这说话怎么突然一下就有不利了？ 差不了多少，差不了多少。 那这个是好事儿是吗？ 是好事儿，因为咱们身体所处的环境如果太单一、太霉菌，那么会降低免疫力的。 就我周围老围着3800万不行， 对， 得跟他那四千万交流。 水清则无鱼，所以说呢，就是应当多接触大自然，多去那些复杂人群的地方。 等会儿，还得去复杂人群的地方。 哎，他们那个细菌呢、啊、多样。 您这3800万呢，改6900万了。 哎，超额了。恰当的比喻啊，比如王大雷宅在家里，可以说连你妈都不见， 只能宅在家里头，就坐在床上宅身上这个3800万，宅呀宅呀，都宅床上的。 你说这狮子是细菌呐？ 这个时候你容易病，你忽然觉得哟，怎么宅着宅着鼻子不通气了呢？ 嗯，哎呀，后背痒痒，哎呀，当着娘娘的面出丑了。 哎，这个时候你要想到，可能是这个身体免疫力有点降低，因为细菌就这3800万围着你、啊 哎、不是，你 赶紧出门找人， 彻底无力了。 我明白了，我容易让这3800万给熏死。 哎，你那细菌带味儿啊。 你得洗洗细菌，就是 没听说过，那怎么洗呀、啊？ 综上所述，家中来客能够增加室内微生物多样性，增强人体免疫力， 就是互相熏呗。 家属院，儿子，你爱我吗？ 呵， 你喝汤呢？ 太辣了。 喝什么呢？喝。 你还没有回答我这个问题。哎，在座的几位？ 有一位说一位。当着各位的面，今天我说一句心里话，我爱的就是他。 好。 谁呀、啊？ 咱们手指都在晃悠悠，指俩，是我还有他是吗？ 喝。 喝去。 啊，快快，哎，行、哎、行。乱闹啊！ 媳妇儿交杯酒，全交在他那儿了。 哎，你这什么人？ 当着各位的面，我向各位保证，我要不娶她，我娶 ，我娶， 娶， 我想要这么一身，我娶。 现在几点了？ 还是昨天那点，差15分钟。 晚上3点，咱们散啊。 各位注意安全，酒后不许开车，酒后两滴泪。亲人一杯酒， 是庆祝咱们出事儿了。 不许饮酒驾车，保证安全。 你回来， 回家。 你一快走，快！ 怎么还往我身上泼呀？这我回家怎么跟媳妇儿解释？ 咱们得谈心。 不谈了，不用再谈了。 好久没谈心， 直接奔婚礼殿堂娶你结婚。咋这么大一酒嗝呢？回家之后发微信告诉我一声。 回家先跟爸爸妈妈说，咱分分结婚。走了。天上的星星它没走。我亲爱的到没到家呀？别到路上喝醉了，可别闹出点事儿来。说话呀。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暂时？哦，那可能是交钱的着。我再打一个。嘟嘟，说话呀。 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人接听。 哦，可能找钱的。等会儿。天上的星星怎么走？再打一个。说话呀。 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 早做钱了，再等一会儿，对不对？走，说话呀。 对不起，您拨叫的用户已关机。 为什么我说的时候他磕巴了一下？是不是？哎呦，别是跟那女司机俩人了不得了。现在剩女太多，防不胜防。不成，我得到他们家，我得找他去。小文，小文。 大半夜谁不睡觉干嘛呢？这是， 快进，进出来，出来，出来！嘟嘟嘟，小花呀， 喂， 您看我是我老张吧？ 哎，我是啊，您什么事情？我会 来。 您在哪儿啊？ 旁边那小区。 哎，得嘞，马上就来。 哎呦，张师傅，谢谢你。 哎， 快吧，我男朋友有两种情况，要不然就是跟一个女的在里边，要么就是一个人在里边。 这个您不需要跟我说啊，那跟我没关系。 快开快开，万一人停里边怎么办？ 哎呦，有危险呐。 嗯， 已经多长时间了？ 我30分钟，还可能是跟一个女的在里边。 俩人干嘛殉情了？你也要怎么着？ 不是，我要 别哎，您别吐啊。 快开。 好。哎，等会儿啊。走。哎，开了啊，您可以进去了。赶紧进去看看。 大锁，哎，不在这儿厕所了，快 没了。 大锁， 没哎， 没有人，你开的锁啊？ 别，这您让我开锁是我们的工作，我可没干什么事儿啊。 咱们等等。 准能回来吗？ 准回来。 哦，我说啊， 哎， 您这没少喝呀。 嗯。 哎呦，您是不是记错了？这几点了？怎么还不回来呀？ 别着急， 30多分钟了。 找钱呢？ 上哪儿找钱去了？这都快一小时了，这不回来，这可不成啊！我跟您说，咱刚才开门，可屋里一人都没有，这出什么问题，我可担不起这责任。要不然咱报警好不好？ 哎，喂，110，出来！ 出得来吗？你拿了我说吧。哎呦，警察同志，您可来了， 什么情况啊？ 我跟您说呀、啊。 两种情况，要不就是一个人在这儿，要么就是两个和一个女的，你看怎么办吧？ 等待这个房子的主人回来，查验屋里确实没有东西，再放你们俺俩走，同时您还要面临1000块钱的罚款。 啊，这还罚钱的？ 当然。 我这开的，这我开贵了。 幺零，我报警。 喂，你好。 这，我们家老张啊，哎，就是我老公，出去开锁啊，他干这个的，现在已经5个小时没回来了，我报失。 这个您这不叫报失，他人呢就在我们派出所接受处罚呢。 怎么了？是跟一女的吗？ 罚了1000块钱，他们没有手续。 我就说他现在七年之痒，早晚有一天得干出对不起我的事儿来。 哎，我没说清楚，您别 管。那女的姓什么？酒后认错难有门，这是一件真事儿啊。就在不久之前，一位开锁匠急匆匆地向派出所报警，说他自己开错了锁，想请民警到场做一个见证。民警到场以后了解了情况，原来啊是需要开锁的客户认错了门。不过这一名开锁匠由于并未履行开锁手续，要面临超过1000元的罚款。那这个事情说起来呢，幸好啊打开房门以后这个屋里是没人。你说这要打开房门里屋里有几个人，这也麻烦呀。 那有什么可麻烦的呢？ 那半夜3点钟，你想这几个人是吧， 那也是老实睡觉的吧。 前往来忙， 你家短嘞，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来快来， 干嘛？ 苏州的这个300只梅花鹿成交了。 成交。 我当时就跟你们说，我说你们拍一个去。 我们俩不是南极翁，拍梅花鹿干嘛呀？ 不是，你们一个鹿吉祥，代表着长寿。第二呢， 那我是不是还得拍雷仙鹤呀？ 漂亮， 鹤鹿同春。 第三个，你们又喜欢这个传统文化。 我们喜欢的多了，都拍了嘛，喜欢凤凰。 没有人卖， 多新鲜呢。 你算嘛，170多万，卖的300多只，除一除的话， 几千块钱一只吧，很便宜，倒是不贵。 你饲养这个保护动物，你就是你犯法，你知道吗？ 可是快过节了， 快过节就买鹿啊，这不挨着呀？ 你又不是圣诞老人。 哎，我也跟他一说嘛，我就说这个鹿挺可爱的，以前皇宫也愿意养个鹿啊鹤呀。这个 拿自己这当皇宫了， 那你不如找王大磊，他那儿有鹿像。 不但有鹿还有像。 我就那么一想，你们也别当真，因为啊我跟这皇上有共同的爱好。 哎，得了吧， 没办法。 皇上喜欢妃子，你也喜欢妃子。 而且你知道吗，清朝的时候进贡的猎物里边有以梅花鹿为主要贡品。 当然了，那会儿有这个麋鹿院，有护鹿队，跑得最快的叫高速的，那是公鹿，是不是？ 没听说这挨得上。 哎呦，那时候人工养个梅花鹿也是一件难事儿， 不好养， 不是说改捆草就行了。 哎，你们不想知道这个鹿最后卖给谁了吗？苏州动物园。 哦，你看还是个动物园。 刚才我说的，没有养国家保护动物的资质的不可以养这些动物。 是的，总结而言就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你有了这个证你才能够去买这个鹿。一个虽然不贵，300过来你也受不了。 关键是没地方搁。 王大奶他们家100平米养300多头鹿， 那鹿都是落落。 鹿都纳闷，我今儿这宿舍那么挤啊。 现在你说这个拍卖也挺有意思的，除了卖梅花鹿啊，还有房产、汽车、土地、股权、债权都有。50元起拍一根冬虫夏草， 50块钱卖一根。 对，50块钱起拍。 哦， 不定拍谁手里呢。 对对对， 还有10000元起拍一瓶2006年的茅台酒，还有10000多起拍脆皮树的树桩，15万起拍中国运载火箭舰体残骸合作开发权，还有卖波音飞机的， 都是新鲜事物。 当然了，就是我见过最有意思的一个网上的拍卖，是卖这个雪人融化之后的残骸。 那不就是掺水吗？ 也就是说一碗水，一个胡萝卜和一个蓝莓。 俩蓝莓吧，要不然那雪人是独耳龙。 俩蓝莓，就是俩眼睛。 对对对， 卖了0.99美元，也就是1美元。 谁愿喝那汤是吧？ 这很难得呀，2013年那天下的雪堆的。 那也化了。 化是化了，对，不今年这不又冬天了吗？你再把它冻上啊， 你转卖吗？ 我觉得你找不着下家。 我把这雪人卖了， 一美元 钱一根， 一块钱一块美元不算高。你想卖点什么呢，大雷？ 我想卖点什么？ 拍卖。 哎呀，我手头能卖的就是我那双鞋了， 就是你那一双右脚的拖鞋，两只左脚都丢了， 好歹颜色一样。 街酒吧里，哎，大雷小柱，你们看这个学校怎么样？ 这学校怎么了？ 研发了三款猕猴桃品种，然后进行了推广。 学校研发猕猴桃品种， 农校啊，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那就不叫什么新鲜事儿啊。 关键是什么呢？进行推广了，这个猕猴桃，猕猴桃啊，好，这个生这个，这个生这个， 等会儿，等会儿。 不是， 这猕猴桃是这么生出来的吗？ 不是，他就是说这个树啊接这个品种，那个树接那个品种， 吓我一跳 啊！一下三万斤出来了， 三万斤。 这猕猴桃啊也不老实，净淘气， 怎么办？你说给它扔了吧？ 不能扔啊， 怪可惜 的。三万斤的， 你说卖了吧？ 哎，这行， 这学校没有这个精力再去找市场。 而且这是学校和试验站一块研发的。 对， 研发完了以后，人家把这三万斤的猕猴桃送学生了，同学们尝尝吧。 那吃吧。 对，结果呢，就是这三万斤猕猴桃呢，让全校的同学们呢免费吃了。 对， 多好的事儿！ 哎呀，这多的三万斤，且吃一会儿呢。那同学们， 其实你想也还行，这学校一千人呢，三万斤，一人才喝30斤， 30斤猕猴桃，大哥，30斤。比我比你才轻210斤， 还有老师呢，对不对？还有这个教职员工啊， 对， 放在一起呢， 看2000人， 怎么一人看个3斤吧？ 3斤可不是，10斤得有。 是呀，反正同学们就课间干嘛呢？吃桃， 猕猴呢？ 对，吃猕猴桃。哎， 好，发了这么些猕猴桃，把桃都吃了，把猕猴留下了。 不，你吃猕猴桃。哎呦，吃的同学们呐，汗毛也重了，脸 也 绿 了， 对，脸上长那个小黑痦子。 这猕猴桃新产品不怎么样，吃完反堵。 这是营养柱心怀嫉妒、羡慕和恨，编排人家，自己恨不得跟猕猴跳到那儿一样。 哎呦，猕猴桃，那就是吃维他命 C 呀。 当时负责人也说了。就让师生们形象的、直观的认识神秘面纱下的科研成果。我就想，这个怎么是神秘面纱下的科研成果？ 有时候搞科研，或者一个新的物种出现，那个得尝试 品种啊， 新的品种出现，有时候是确实是保密的，含科技成果呀。 而且呢，这个管倒这管里，嘟嘟嘟冒点气儿，这管烧上， 你等会儿， 你说那是格格物啊？ 那蓝精灵， 哎。 同学们免费品尝这件事，免费， 你就想着免费了半天。 哎，小花，你是不是想，你要是说在一个服装学院学校里边买了10万账布，然后干嘛用呢？ 10万账布， 对，买完之后干嘛呢？裁衣服脚啊，咔咔咔咔咔，大布改小布，小布改布头，布头改碎针。小花就想，哎呀，对呀， 对，小花想，这我回得绑多少吨布？ 对呀，30万斤新服装怎么办呢？穿吧，一人穿300件。 我头回听说服装论金发。 负责人也说了，为了让师生能够形象的、直观的认识神秘面纱下的科研成果， 哎呦， 穿呐。 也许都是碎布， 那是不是白给你？那布也不是糟布，是不是？那怎么着？ 这不就想这个吗？ 买你得花多少钱呢？你想过没有啊？ 你买身不拉几得花多少钱？ 而且不管好学生、坏学生都有布，都有猕猴桃，你想过吗？并不像以前，好，请咱们班上考前5名的上台领奖，没你的事儿。 领奖就领猕猴桃啊？ 没， 现在改成什么？请全班前5名同学上台领奖。请全班中5名同学上台领奖，请全班后5名同学上台领奖。 这115人， 哎呦，全班 一等奖是猕猴桃加布，二等奖是猕猴桃， 三等奖给布。 那我觉得烙布那个还比较合适。 这是西北农林科技服装大学， 就不一样。 我就想问你，你们学校发过什么呢？ 发过卷子。 后海、前门、大栅栏、松后、望京、三里屯。 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娱乐72变，小弟英宁王大雷，恭候您。